卖驴。从前有一个老头，家里养一头小毛驴。一天，老头对他的小儿子说： 这头驴子力气小，不能干什么活，我们把它赶到集上去卖了，再买匹马回来。 小儿子听了很高兴，赶快跟着老头一起去赶集。一路上，老头牵着驴子在前面走，小儿子拿着扁担在后面跟。走了不远，碰见个姑娘在井台上打水。姑娘看见他们一老一小，一前一后，笑了起来。哈哈，放着驴子不骑，真是笨蛋。老头一听，觉得姑娘说得不错，就骑着驴子走了。走着走着，他们又碰见个大娘在地里摘棉花。大娘唠唠叨叨地说： 这个老头真不讲理，自己骑驴子，让孩子跟着走，把孩子累得满头大汗。 老头一听，觉得大娘说得有理，连忙从驴背上爬下来，让小儿子骑上驴子，自己跟在后面走。走着走着，他们又碰见个大爷在草地上放羊。大爷嘟嘟囔囔地说： 呸呸，这个孩子真不懂事儿，年纪轻轻的倒要骑驴子，让老头跟着走，走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老头一听，觉得老大爷说得对，连忙爬到驴背上，跟小儿子一起骑着驴子走。走着走着，走过一个村子，村子里的人看见了，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。 哎呀，一头小毛驴儿两个人骑着，叫他怎么受得了？你们看，小毛驴儿快给压死了。 老头和他的小儿子听见了，连忙从驴背上跳下来，两个人一起牵着驴子走。走着走着，一群割草的孩子看见了，他们指手画脚，又说又笑： 看呀看呀，一头小驴子还要两个人牵了走，真笑死人了。 老头叹了口气，对小儿子说： 哎，这小驴子我们不骑也不好，我骑也不好，你骑也不好，两个人骑也不好，两个人牵了走也不好，到底怎么办才好呢？ 小儿子想了想说： 我看还是把它捆起来，我们抬着它走吧。 老头心想，这个办法不错，就跟小儿子动起手来，把驴子翻倒在地，四条腿紧紧地捆在一起，拿扁担抬着走。小毛驴儿有百八斤重呢，压得老头和小儿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东歪西倒。小毛驴儿呢，也受不了，痛得喔哇喔哇大叫。就这样，他们一直抬到一座小木桥上，驴子一挣扎，扑通一声，老头、小儿子，连那小毛驴儿一起掉到河里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